的心情，回想起在家中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入狱前，因为全部精神投入公务，忽略了某家庭的幸福。现在，对家人的关怀，只能靠着书信与歌谣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Ali Shanti Shanti Yesha 的大女儿高菊花，在父亲受难后，为养活家里的人，独自一个人到外面唱歌赚钱。 Thank you. 私が死んだら、そういう意味で、冷蔵分の飲料とビールが欲しI'm not afraid to die. 生前高升喜欢边弹琴边跟太太春芳合唱他们所喜爱的歌曲清晨我漫步在海边不禁忆起那段远逝的过往 Thank you. なものを取らないでも構いません。私の無実なこと後で分かります。ミシンを取られる前にあなたの持ったものを着たいのです。白いズボンを着た一枚、冬物は衛生に良くない。パンツのように紐をつけ、下はズボンのように白い風呂敷400ドルぐらい1枚。畑でも山でも私の魂がいつでもいる。それでも同じように 是不是那个人留下来的味道？芒果树的花瓣落入我的梦中，看见那个人在树下唱着日本歌，不知道歌名，只知道那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Thank you.